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善信居士，今日咧就继续讲十大愿望，都系第五随喜功德。嗱，随喜功德咧，即系话凡系人家个好事。即使一条头毛咁细咁少，我哋都要随喜，要赞叹，要生个欢喜心，唔好妒忌，唔好破坏，所以咁就叫做随喜功德啦。嗱，咁我上一次就讲咗，追翻前边，随啲乜嘢功德咧？我就第一，人哋礼敬诸佛，我哋随喜人哋拜佛，我哋应该要生个欢喜心，鼓励人哋拜佛，多拜啲佛，包括念佛。第二就是赞叹称赞如来是一件好事，绝对好事，起码就不会犯这个口过，我们的口就不会做这个罪业，是一件绝大的好事，所以我们都要赞叹。今天就讲了第三，就除起这个广修供养。广修供养我曾经都讲过，供养就是讲我们佛教里面是尊重三宝，咁佢就供养啦。嗱，咁一般讲咧，佢就布施系结缘都可以通嘅。嗱，咁啊布施结缘咧，就分开呢个内同外。嗱，咁啊外咧就系财物啦，即系将我哋所得嚟嘅金钱，无论多少，有需要嘅时候，有咩好嘅法会啊、法事啊，咁我哋随喜咧系帮助，随喜咧就系结缘。是一件絕大的好事。除了這個外財，即是身外的財物之外，還有這個內財。內財就是將我們的身體都可以布施，我們的身體都可以結緣。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他多生多劫行菩薩道修行，真的講到寫這個生命布施結緣都講不出那麼多了。我就根据这个涅槃经里面呢，有一段这样的故事，就是释迦牟尼佛因着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有一次在一个山里面打坐入定，修行人入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这个真心是不是真的呢？你是不是真的入定呢？这个帝释天人呢就落在这个下面，就想话试探下佢系唔系真正系入定用功，咁佢就点试探咧？但系距离啊，释迦佛打坐嘅地方大概咧系冇几远，佢哋现一个罗刹身，罗刹系鬼嚟嘅，系即系现一个鬼嘅身。咁啊，佢冇几远咧，即系等于佢开口咧，佛可以听得到嘅。佢就讲咗两句话，佢话诸行无常。就是生滅法，當然應該是四句，他就說了一半，就說了兩句。當時佛在定中聽到了，他就睜開眼睛，周圍望一望，到處都沒有人，就看到個羅刹鬼在自己不遠處說了兩句話。當然他就當他是菩薩，他說大事大事即是菩薩，他說你說這兩句是很好，非常好。他说应该不止两句，即最起码都有四句，等于说你讲了两句，你可不可以讲了下面那两句呢？如果你可以讲，就是等我得到很大的好处。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弟子，愿意是供养你、侍奉你、服侍你，做你的弟子。当时的罗刹鬼就讲了，他说你是不是做我弟子，是不是侍奉我，属于第二个问题。他说你叫我讲埋下面那些呢，我家肚饿，我好肚饿，我都饿到都不想讲多了，那我就怎样可以讲埋其他那些呢？那当时佛就听到，他说那就很简单啫，他说只要你跟我讲埋下面那些，他说我愿意用我这个身体呢是供养给你吃。那罗刹鬼说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一点都不说大话。那因此罗刹鬼就改了下面两句，他说生灭灭已， 就直滅為樂，即等於全四句就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以直滅為樂。咁當時佛聽到咧，係非常嘅受用，可以講話法喜充滿。咁就遵守佢嘅諾言啊！佢一方面佢就將呢四句話咧，凡係牆啊、石頭啊、地下啦，冚唪唥寫滿曬呢四句話。之後咧，佢就企上呢個樹頂啊，爬上呢個樹頂上邊咧，就跳落嚟。咁啊，等於話啦嚇，跌死都受好重嘅傷噶啦。咁佢就咧。以自己呢个身咧，系供养呢个罗刹鬼。嗱，咁呢一种属于呢个内财，即系佢呢个生命咧，都可以布施，为着求法之故啊，佢可以咁样去布施俾呢个罗刹鬼。嗱，咁从呢啲咁嘅故事嚟讲咧，我常都话佛教嗰啲故事，我哋话因缘喺十二部经里边咧，其中之一部分。即係好多經裏邊咧，係就講俗語話，我哋廣東話，我哋講古仔。咁啊，所有嗰啲古仔，嗰啲因緣故事咧，都有佢好大嘅含義嘅，唔係話得啖笑咁簡單嘅。對我哋一個學佛嘅人，係有好大嘅鼓舞，有好大幫助我哋嘅道心。由呢個故事所講，就係真係求法啦嚇，係唔容易嘅。嗱，今日釋迦牟尼佛。为求四句偈啊，咁啊舍生命供养呢个罗刹鬼，因为呢四句话里边咧系好重要嘅。头嗰两句就讲我哋呢个时尚嘅生灭，诸行无常，就无常即系唔系永恒不变啦，系有生灭啦，咁啊叫做无常啦。嗱，诸行咧就是、一切嘅行为、一切嘅造作，乃至包括一切嘅事事物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即是说我们讲因缘所生法，结果呢都是空寂的，所以诸行无常是这个生灭法，绝对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怎样生灭法，就是我们加这个讲经的讲座，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讲经的地方，有这个讲经的道场，有呢个讲嘅法师啦，或者嗰啲有法修养嘅居士啦，总之能讲经嘅啦吓，包括呢个听众啦，包括台台凳凳啦，咁啊整个道场成就，先至呢个讲经法会咪成咯，咁啊讲经咪生啦。嗱，咁啊等到讲完啦，当然呢个道场依然系存在，但系起码咧。你几时讲完，几时咧就冇啦？呢个法会就冇法师响度啦。呢个听嘅亦都唔会再嚟，除非下次再请过第二位法师继续嘅轮讲啦吓。咁啊，我咧讲完就算噶啦，就唔会话真系响度啦吓，唔走噶。咁即系呢个讲嘅就走，呢个听嘅亦都翻去啦。咁呢个讲经法会冇啦，咪完咗咪即系灭咗啦。所以话叫做无常，以此类推啊。世间上任何一件事，任何一种法，好难啦，揾到系常住不灭嘅。就算我哋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五千年嘅文化历史啊。我哋呢五千年里边换过几多个朝代，几多嗰啲先哲伟人都已经啦唔存在啦，都已经死咗啦。只不过在历史上。我哋留翻呢个历史，我哋知道吓咩时候有个咩伟人啊，咩时候有咩一个大恶人，最多系咁嘅啫。但系咧呢、这个真人真事咧已经唔存在，过咗去噶啦。所以话一切嘅行为，我哋一切嘅动作都系啦吓系无常，系生灭。嗱咁呢啲道理咧，就对我哋呢个学佛嘅人咧系好重要噶。所以上一个放得下。是看不开咩离念咩离相，那咁就讲就容易，离念离相放得下，其实呢个离字咧，真正你用功嘅地方，唔系净系讲话我离咁就得嘅，你真系能够用功啊，依法修行，能够做到有咁样嘅本事，有咁样嘅修持，真系可以离相。可以离念，可以万缘放下一切， 那咁如果你个功夫未曾到咁嘅程度啦吓，就得个讲字，咁啊点样嚟咧？咁啊点样放得下咧？放点样放翻咧？系大家都系估下唔知嘅，好似《心经》用十几个无字，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一路无无无，有十几个无字，系否定一切。咁但其中用功嘅地方就在呢个无字啦，唔系话你话冇咁就冇嘅噃，你点样冇法咧？就真系咧要自己有咁样嘅修持，有咁样嘅智慧，有咁样嘅定功，先至可以能够做到咧吓。十几个无字啊，冇晒一切嘅六根、六尘、六色，一切都否定晒。咁既然一切都不可得啦，我哋先至可以得到呢个真常寂灭嘅本性咧，系显露出来。因此下边嗰两句都话：个生灭灭矣啊，个寂灭为乐。唔系话生灭冇咗咧，咁就断灭，唔系，就系我哋呢个生灭冇咗啦，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咧，先至可以得到现前。就譬如我哋每一个人。佢有呢个佛性，嗱佛性就不生灭，系常住嘅。但系可惜咧，就俾呢个生生灭灭个妄想咧，系遮盖住。咁啊，如果我哋有朝一日，无论边一个，佢对呢个佛法修持有呢个功夫，有呢个真正咁嘅修养啊，佢就灭咗呢个生灭，因此呢个不生灭咧。就可以顯露出來啦，又好似譬如乜咧，好似一盆水係有泥嘅，嗱咁呢盆泥水咧，你攪勻佢咧就好混濁嘅，就唔用得嘅，唔飲得，唔食得嘅，就連洗嘢都唔會邋遢嘅。而家咧佢混濁咗嗰啲泥啦嘛，咁咪污糟就唔清潔嗰啲水啦。嗱咁如果你唔喐佢，你唔攪佢，經過一晚啦，例如啲瞓覺前。你唔喐佢，到听朝你起身咧，一缸都系清水，所有嗰啲沉淀嗰啲黄泥咧，就落晒个缸底里边，你就可以用嗰啲清水嚟到洗衫啊、饮用啊，都唔系问题啦。我哋嘅众生都系一样啊，我哋不生灭本体里边，因为一念不觉，一念迷就成为呢个生灭。我哋只要真系用功，又能够离念，又能够离相，又能够啦吓无一切，又能够放下万缘，咁啊当下呢个生灭嘅本体里边咧，就系、是、不生不灭。所以我哋家下每一个佛弟子，无论你系出家在家，咁我哋日日修行，为咩事呢？就系、是、想将呢个生生灭灭。一切一切的妄想啊，是停息下来，然后知我们这个不生灭的常住本体呢，才可以显露，就如一缸泥水，你想要这个清水用呢，不用另外找清水，你就在这个黄泥浊水里面，总之你不要多手，不要去搅它，那就变成那些黄泥呢，慢慢沉淀啊，那些清水就得以现前。嗱，咁呢啲清水咧，唔系喺外边嚟嘅，就系喺呢个黄泥水里边咧而得嚟。只要咧唔搞佢沉淀咗嗰啲黄泥沙石，咁啊清水马上就现前，就可以享用，就唔会有问题啦。嗱，譬如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常住真心，因为因念不觉迷，所以有呢个妄想纷飞。生生灭灭六道轮回无有停止啊！嗱，咁如果我哋今日咧有咁嘅机会，咁啊遇到佛，又遇到呢个佛法，咁我哋真系好好地啦吓，所谓修心养性啊，好好地咧，慢然放下，对于呢个名，对于呢个利，唔好得过分嘅追求，对呢个名同埋呢个利啦吓，系尽量放开啲。尽量睇开啲，你个心地就清净。咁个心地清净咧，呢个生灭妄想就可以咧，慢慢咧系停息。 慢慢的可以呢停止，那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常住真心呢就可以显露出来。那这些这样的道理当然就是从这个佛法里面呢是得来的，个个都可以研究，个个都可以看，个个都可以学。佛法呢就不是某一个专利权来的，没有这个专利权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法师，包括出家法师、在家居士、佛学通家，他都是学来，所以没有这个专利权的。你是人都可以学，是人都可以修，你肯学肯修，那个个都可以成佛，个个都可以为圣为贤，人人都可以明亲见性，是亲见本来。那咁啊，佛法既然有咁大个好处啊，咁亦都得来唔容易喎。我哋由佛法传来中国开始，直到今日啦，所谓去呢个印度取经，向我哋中国去嘅多得很，好似法显法师啊、阿圆庄法师啊，好多好多都系有名嘅历朝翻译经典大德咧，都系去呢个印度读书。先是带回啲佛经嚟，嗱咁我哋呢条路啊，大家都知嘅所谓丝绸之路，呢条路咧系可以讲咧，上不见飞鸟，地下不见人影啊，即系话一片都系黄沙嘅地，天上嗰啲雀仔都睇唔到嘅，连雀仔都冇嘅。你话咁样嘅环境啊，咁样嘅空间，咁嗰啲前辈、嗰啲长老。那些所谓的贤人、哲人，他能够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我们中国行下去，就算没有飞机，连火车都没有，是行下去，跟着丝绸之路，行下去印度读儒书，再从印度回来，可以说十个人去，有八个没命回来的。咁所以我哋啦能够啊，即系啦有咁嘅机会读诵呢个佛经，研究呢个佛法，都系多谢我哋啲前辈嘅大德。咁因此，所以我哋对呢个佛法啦吓，应该就要尊重，唔可以啦对呢个轻慢佛法。嗱，尤其是啦，今日呢个科技发达，尤其是个印刷术发达啦，你只要肯印啊，一个礼拜咧印几多万部都得。你只肯俾錢就可以印到噶啦，但你話得來就好容易。你只要肯讀、肯睇，係絕對冇問題。有啲事咁，但係早期咧唔係咁多經書噶。你想睇一部經咧，係要自己抄噶。咁我到今日咧仲保留一部兩部咧，係嗰啲從前嗰啲人啊，好似你中地藏經咁，舊先冇地藏經噶喎。是有这个机，因为印刷术不昌明发达了，你想诵地藏经自己抄，咁抄咗将嗰啲联生嗰啲线啊，咁啊一个窿钉咗佢，咁啊自己嚟诵。你话几艰难呢？咁因此我哋常常我都咁讲啊，讲经固然系有个深奥嘅道理，我哋在呢个平时生活里边啦吓，我哋对呢个佛法。要尊重，例如香港就是人多就地少啊，好像呢间屋已经算人几间屋打通了算人不错添噶啦。你话坐多几个人咧，就摆唔到台，一般嚟讲都唔系可以摆张台、摆张凳俾你对住部经噶啦，呢个机会都唔多，应该啊。变咗好多人听经咧，就用个手绑住嚟听，咁佢听完之后咧。当然都好辛苦啦，一两个钟头捧住部经，咁佢起身咧坐个蒲团，坐张凳啊，佢一起身咧就将部经都放落个蒲团，我张凳呢个咧大大对佛法嘅法宝咧系大大嘅唔恭敬啊，真系罪过无量啊！我哋坐个凳，坐个蒲团，坐成个几两个钟头，可以讲咧系滚格热辣。你嗰啲屁股嘅味道啦都未曾散啊！你就将嗰部经咧挤上去，咁啊对呢个佛法咧系一啲尊重，咁啊一啲恭敬都冇啊！ 不单说收不到福，可以说呢还有很大的罪过、啊、所以我奉劝大家、啊、你对这个佛经虽然今天得来很容易，你肯读有的是，但是呢都要对它、啊、要尊重，不可以轻慢这个佛法、啊、所以我就讲修供养里面呢，除了这个财供养还有这个法供养，两者比较，所以说诸供养中是法供养最、啊、法供养是最为殊胜，最为不可思议、啊、所谓千份万份万亿份、啊、的财供养、啊、比不上你一份的法供养、啊、为什么？因为财供养只能够是比你眼前好一点舒服一点，但是呢不可以呢令你了生脱死、啊、法供养才可以令大众、啊、你种了这个佛法的善根，将来有机会依此因你佛法的善根呢修行成佛，作祖都是靠这一次的种这个佛法的善根、啊、所以诸佛养中是法供养罪、啊、那么既然这个广修供养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好处、啊、你说借不借得我就随起啦、啊、所以呢这个第三种呢我就要随起这个广修供养啦。那么第四呢就随起这个忏悔业障啦、哦。那么忏悔业障当然从这个佛法来讲呢，忏悔、啊、是一个最好的法门。我们只要呢、啊、明白我们从前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我就很忏悔了、啊、都可以回复清净。所以我们中国都有句话，他说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呢？但是过言能改就善莫大言、啊、我们明知自己做错事，你肯改过呢，这种善心呢是很伟大，但最怕你做错了都不肯承认，就变成这个罪过呢就越来就越重了，将来受的果报呢就很大。所以这个忏悔呢从佛教里面讲啦，例如我们梵网经，我们出家的梵网经啊，所谓十重四十八轻戒，是出家人都受过菩萨戒的，有十条重的就有四十八条轻的，那么其中呢有一条就是讲忏悔，但是忏悔不是我拜一拜佛那就算这样容易，那就天大的罪过，那就拜两拜佛那就什么事都没有，那就很简单，那就不怕多做些恶的了。所以这个忏悔呢是讲来是很容易，都有一定的条件的。所以这个梵网经里面讲啊，他是忏悔到呢要见光见花先是罪变得面、啊、我们拜佛要拜到呢那些佛像放光，或者拜到你企在那拜佛那个天里面呢散上面的天空呢散花，有这样的祥瑞，有这样的境界、啊、你的罪才可以得以消灭、啊、那么这个这样的境界呢，当然就不是只是拜一日两日那就算数了，就算你拜一世啊，有人说你的心散乱不恳切求忏悔呢都未必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忏悔两个字呢就佛教来讲是一种最好的法门，但是讲来是容易，如果真真正正做起来呢就的确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没有这个长睡之相、啊、出现就不是那么容易呢可以忏除。又例如《楞严经》第七卷讲这个楞严神咒的好处，他说如果就算我们出家人犯了这个三坛大戒，即是受了戒之后犯戒，那么依照这个因果律来讲呢，那么肯定是堕地狱的，是没得商量的了。可是如果你一心一意是做这个楞严咒的，都可以回复呢你这个戒体，都可以保持你的戒体不失，不会堕落。当然讲是轻松是容易， 你能够种到零年就种到你心地开朗啊，就的确咧唔系一件啦吓，系简单容易嘅事。咁都系一鼓励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昼夜六时，所谓二六时钟，即系一日廿四个钟头里边啊，除咗你要休息咧，系人都要噶啦，唔可以永世唔瞓觉唔休息。除咗你饮食，除咗你冲凉或者洗手间嗰啲时间之外咧，咁啊其他时间你全部用嚟咁啊用功修行，咁啊呢一法门咧就各适其适啦。犯嘅法门都系好嘅，犯嘅佛法都系功德不可思议嘅。所以佛讲个佛说一切法，佢以自众生系一切心。众生都无一切心呢，诸佛都亦无一切法啦。即是佛说法就是对住我哋呢个心，呢、这个咪就系呢个妄想心啊。我哋众生呢个妄想心，有啲系贪心重，有啲系嗔心重，有啲系愚痴心重，有啲系贪中就大嗔，有啲系嗔中大愚痴。咁啊，个人嘅业力业障唔同。咁啊，佛呢讲出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系对住我哋众生呢个烦恼心啊！嗱，咁啊，假如我哋众生个个都返本归元，咁啊，个个都明心见性啊，咁啊，佛所讲嘅烦呢都变成咧冇用噶啦。所以啊，佛说一切法系对住众生一切嘅妄想心。如果众生冇咗呢个妄想心呢，佛都冇所呢个法都唔使说法啦，咁就说明呢、这个忏悔业障啊系好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佢本身嘅业障，睇过边一方面嘅业障，睇过咧轻，亦或重，多亦或少嘅啫。如果你冇业障，你就系出世圣人，你就系明心见性，系大彻大悟。我哋今日所以未能够明心见性，未能够大彻大悟亲见本来，其中个罪过之源就系啦吓，呢、这个业障深重啊，所以呢个业就能够障住我哋。当然呢个业系有善有恶，如果系善嘅，如果系恶嘅，我哋就要忏悔啦；如果系善嘅好嘅就上升，就唔需要忏悔啦。所以忏悔呢就是忏悔这个罪过，我们这个罪业就障住我们呢生天，障住我们呢是往生西方，令我们将来堕于这个地狱鬼畜生啊，三途恶报里面受苦无量。当然是人都不想有业障，是人都不想因为有业障而堕落，这个是很正常的心态。但我们所做的呢都是呢违背这个因果，所做的离不开这个名利，变成我们这个业障呢就很重。你不想它有什么，它偏偏就跟着你。从前因果大家都知道是多妻主义的，咁啊，古代咁啊，今日就讲民主啦，所谓一夫一妻制啦吓。但系旧时咧就唔系咁噶嘛，相信中国都差唔多。嗱，咁啊，印度咧就多妻主义嘅，只要你有能力养佢就得噶啦，咁就可以三个四个老婆都绝对唔系新闻。嗱，咁有一个咧多妻，佢有四个老婆，咁啊，当然咧四个老婆咧。他所宠爱的对象但未必个个相同的。那这位仁兄呢，他对这个老大俗语说他就发妻，所谓结发夫妻，是吧，他就特别的恩爱，可以说那人呢没有跟他一起，没有见过他，他就不安乐的，就是对这个老大就绝对是恩爱。那么对这个老二呢都是不错，但比起这个老大来讲呢就略为差少少。那么对这个老三呢又差一点那么多，但是都很恩爱，比起老大老二来比较一下呢是略为差一点的了。但是对这个老四呢 就最差，唔单话佢唔会揾呢个老四啊，同佢一齐食餐饭啊，就算呢个老四认为啦，俗语话我嫁出俾你，你系我先生，我系你太太，想见下佢咧，佢都唔想见，都见唔到噶。即系话对呢个老四咧系最差、最坏印象。咁啊，人个生命系有限嘅。咁啊，有一次咧，呢位多妻嘅人啊，谂下自己都差唔多都病得好重。就要死咁就系啦，咁佢就妙想天开，就想揾人陪葬陪死啊！佢就首先就问呢个老大，佢话我对你咁好，可以讲系形影不离啊！佢话我病得咁重，应该都差唔多噶啦。佢话我死咗之后啊，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齐死咧？我就咁恩爱。咁呢个老大佢话再生。我哋就恩爱啦，佢你都死咗啦，你都唔在啦，咁仲有咩恩爱唔恩爱咧？佢话你死系你嘅事啊，我冇理由跟你一齐死噶。咁呢个男人啊，拧个头，叹一声咁就算咯，就问呢个老二。咁个老二话：佢冇错，你对我都唔错。佢但你要死啦，佢我冇理由跟你一齐死噶。他说我还青春貌美，他说正好你死了我就嫁给第二个，他说我无谓浪费我自己的青春，他说你死那就算数了，我可以在你死之后我就找个第二个再嫁，那就享受我这个人生就更好，何必要跟你一起死呢？是吧？那这个多妻的男人又拧下头叹一口气，那就算了。就问呢个第三嘅，第三个话佢冇错，你对我都算系过得去。佢话我冇理由跟你死噶噃。佢话我最多最多最多在呢个人情礼貌上，我送你一程啦。最多系咁嘅咋？佢话我最多送你一送，送埋你上山。但我唔可以跟你一齐死噶。咁又叹口气咧，佢就问呢个第四嘅。这个第四一他平时是最差的一个，但他一开口就这个第四就一口答应，他说得，他说君要神死，神就不得不死，他说夫要妻亡，他说妻就不得不亡，他说你不怕孤单，你不怕寂寞，总之我再生我是你的人，你死了我陪你一起跟着一起你死，永远都陪住你跟住你，咁啊到嗰个时候呢个男人先知道，呢个第四个太太啦吓，系一个最好嘅。嗱咁呢个配遇系咩咧？嗱第一个佢系对佢最好嘅，每人都系形影不离。但譬如我哋众生呢个我见啊，呢种嘅我执啦吓，永远都唔系咁容易减轻啊，唔好话破除。就是减轻啲都唔系咁容易啊！你话我哋众生，所以轮转生死，六道轮回，最大嘅过处就系你嘅执着。假如众生啊冇咗呢个执着咧，就真系离相离念，系真系放得下，看得破。真是得到自在安乐了。我们家众生生死轮回没样可以作得主的，他要你病，你说我不喜欢病你可以避得过吗？照样病 啊他要死，你可以说我不喜欢死，我不想死那么快，等一下，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啊。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可以想一下想一下说一下都得，但你事实你做不到啊，就因为我有这个我见，有这个业障，我就对这个我见形影不离，永远生生世世这个我见都拒住我们，不可以破除这个我执我见，就好像这个人对他这个大的太太所谓形影不离，爱之心同样的道理了。 咁第二个就话，佢话你死咗，我冇理由陪你，我仲青春貌美啊，仲可以享受我嘅人生啊！你死咗，我咪嫁个第二个咯。嗱，譬如乜咧？嗱，既然你自己嘅太太都你死咗，佢就走咗去啦。但譬如呢个人啊，人生在世，即使你个财富、你嗰啲啦屋契同埋嗰啲股票啊，真系堆积到好似张台咁高都好啦吓，咁啊够啦啩，够大把钱啦啩，真系咧，你两眼一闭，两脚一伸，佢会唔会跟你走咧？佢唔会跟你走噶，依然咧，你有你走，但佢有佢挤向度，俾人家你用噶咋？睇个边个好彩，咪边个攞咗去咯？你一分一秒都带唔走啊！就好似呢个第二个女人，佢话你死咗啦，我咪嫁个第二个，咪跟个第二个男人走咗咯。嗱，咁第三嗰个咧，佢话我最多送你一程，就好似咩，好似个人都系一样啊。无论至亲或者系同事朋友，我呢一场相识啦，就边一个走咗啦，我就最后都去殡仪馆，所谓瞻仰遗容，系送佢一程。第四个呢，他是最不喜欢的，但是偏偏这个第四个呢是最老实，是最可靠，你要他死乜得，我不可以反对，你绝对不怕折磨，你死了我就跟着你一起死，陪你的葬，我永远都跟着你们。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那些业障啊，我哋众生边一个冇业障？但系人都唔中意业障，但你唔中意系一件事，但你所作所为都系罪业深重啊！所作所为都系业啊，都系业障啊！咁啊，因此啦吓，嗰啲业障呢就永远跟住你。当你走咗去世之后咧，嗰啲业障咧就跟住你去流转呢个生死啦。睇下你边啲种业障重，就受咩嘢嘅苦，就永远都跟住你。咁啊，当然你唔中意有啲咁嘅问题啦，但系唔好发展离得开，因为你所作所为都系业啊，你唔能够离开呢个业障啊。所以呢，他永远跟着你，痴缠着你，你掉不掉他啊？就好像这个第四个一样，他偏偏呢是跟着你，你不喜欢他而已，但他喜欢你，他的眼缠着你，冤着你，跟着你，所以呢，你就离不开他了。林家说忏悔业障，就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在这个难得难闻的佛法里面啊，有机会明白到呢啲咁嘅道理，所以我哋咧要昼夜六时都要勤求忏悔啊！我哋昼夜六时都要好好地咧，系多拜啲佛，要多念啲佛，或者多念啲大悲神咒，系一件好事啊！如果你又唔拜佛，咁啊又唔念佛咧，又唔持咒啊，咁啊嗰啲业障就永远永远都系冤住你，跟住你，只有随着你一齐轮转六道，生死不息，系无了期、无止境，个中嘅痛苦咧系难以形容尽述。唯一办法就系要忏悔业障，要将我哋嗰啲业障啊，好好地咧，咁佢忏除，好好地咧，咁啊自己咧求忏悔。所以我就佛有一句话叫做感应道家，相信呢个话大家都可能唔单听过，可能都讲过啊。求菩萨感应，求三宝慈悲加悲感应。你求系一件事，系人都想，可是你凭乜嘢令到佛菩萨加庇你、扶持你、保佑你，凡系灾难都大过揽过冇事，你凭乜嘢？所以咧就有感应咧，就要道教啦。 要以道来做交通才可以有感应。你如果你不用这个道去跟菩萨交通呢，你也得不到感应。就不是说啊，我烧支香或者呢买个生果拜下佛，那就得到菩萨的加庇。菩萨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过这些香花果就表示我们做这个信徒对这个菩萨诸佛一种敬意。佛菩萨呢不需要这些东西，佛菩萨需要的就要我们那些众生苦恼了，要好好地念佛，要好好地拜佛，好好地持咒才有感应啊。例如我们持大悲咒是人都懂的，可以说大悲咒呢就得84句，你数一数是84句，长句长的短的一共是84句。其实这84句观世音神咒呢是84尊菩萨的名字的，所以我第一句南无喝啦旦啦多啦耶耶。南无呢是一个最好最礼貌最供养最尊重的好说话，吉祥说话，即是说顶礼又得，恭敬供养尊重又得。那我们尊重恭敬供养哪个啊？就是喝啦旦啦多啦耶耶菩萨。所以第一句个菩萨名呢，佢就喝那旦那多那耶耶菩萨。嗱，咁啊，全个大悲咒84句里边咧，你可以数一数，大概系有8句系有呢个南无嘅。除咗之外，嗰几十句咧就冇呢个南无两个字。但系咧有咁嘅意思，因为一翻译经典嘅人咧，唔可以咁重侵罪，唔可以咁重复。而我哋中国人呢对于这个文学修养有啲喜欢简单，不喜欢那么繁复，所以呢第一句就有南无，其实是直落的，每一句都有这个南无，因为每一句是个菩萨的尊号，是菩萨的名字的。说我哋每一句都有南无呢，即是每一句我都对他尊重啊、恭敬啊、供养啊、顶礼，一切礼貌的说话呢都代表了。那么如果我们念大悲咒，就是称84尊大菩萨的名号啊，说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念，时时都是这样念，那么世俗就是说我跟他沟通啦，即是好像我们不相识就是相识，每天都跟他打招呼，无论老和也好，老李、老陈、老张也好，每天打招呼，大家好朋友。那你有什么事啊，找到他，他可以帮你，因为我们大家很熟，有沟通。那我们学佛的人都是一样，你想佛菩萨对你的加庇能够消灾免难、如意吉祥，不是说只是讲就算数，不是说烧支香那就掂了，我们要真真的实际行动，用这个行动表示我们的志诚。所谓行动者就是我们诵经拜佛或者持咒。我们大悲咒84句就84尊大菩萨的名号，我们日日这样念啊，时时这样念，无所谓念几多遍啊，每一遍就等于说叫了他啊84声了。我们每念一次就叫了他一声阿摩摩菩萨了。那我们每天这样念，每天跟他打招呼，那每天都尊称他，那就变成我们有什么灾难啊，有什么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你真的念下他了，他又可以帮你的。这就叫做感应道家，你跟他道不沟通，他又怎样感应你呢？那么观音菩萨当然想我们持大悲咒啦，阿弥陀佛想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啦，但是如果你不念，你就跟他没沟通咯，你跟他都没沟通，那他就怎样啊，在你有事的时候他就加庇你扶持你呢？所以我们忏悔一章就不是只有个讲字，那么一定要老老实实 启教立法总经，以这个启教立法总经各种的法力，各种的功德力，佛菩萨的慈悲力，那么加给我们呢，我们才可以是大步南过。所以印光大师说，我们对三宝、对佛、对经典一定要尊重恭敬，我们有一份恭敬就增加一份的福慧，我们有一份的诚意就增加我们一份的福慧。那么即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这个经典、对佛菩萨的圣号咒语都不生这个恭敬心，不生这个尊重心，你想佛菩萨加给你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一定忏悔业障是讲来轻松，讲来是容易，四句忏悔业障之嘛，很简单，但真真正正能够将我们的业障是忏除悔改，那就靠我们自己那种日常的修持，什么都得，持咒、打坐、念佛、拜忏、诵经，任何一种法门都可以，就各适其适啊！你喜欢跟哪一方面有缘，你就做你那一方面的功夫；你跟地藏经有缘，你就日日做地藏经啊，是绝对好事；你跟观音菩萨有缘，你就念大悲咒啊，是绝对好事，绝对没错。我们日子有功就可以了，将我们宿生多生多劫以来那些业障就可以消除。如果我们有一个人他真的这么恳切至诚持咒诵经拜佛求忏悔，你说我们是不是值得要随喜要赞叹呢？起码他知道佛法的好处，亦知得自己的罪过无量，业障深重，才是求佛菩萨，那么自己去诵经去修行。这个人这样的发心，我们十大愿王宝莲菩萨说，跟我们呢是随喜功德，是值得呢，是令我们生活欢喜心，随顺他，跟他学习，我们呢要做这个随喜功德。那么以此类推呢，无论是大也或小，就算是一条头毛那么细，大悲忏里面读忏那个地方呢有说，随喜一毫之善，一条头毛啊很有细，值得几多啦，是吧？真的不要说吹啊，就那些鼻哥那些气粗的都吹起他，虽然是这样都是他的善心，是咁细咁少都好，都话佢发心，都话佢能够做，我哋都要随喜。无论自己嘅、他人嘅一举一动，所有嘅善事，我哋都要随喜，千万唔好妒忌，千万唔好破坏啊！所以呢个随喜功德咧，就可以减轻咗我哋呢个嫉妒障碍。以共呢破坏人家的那种的好事，可以忏悔这方面呢的罪障啊。那么由第一礼敬诸佛，这个第五随喜功德呢已经是讲完，那现在讲第六，第六就叫做请转法轮，应该没记错，第六请转法轮，第七请问住世啊，第六的请转法轮。转法轮，我就简单讲一句呢，就是讲经说法，就包括出家的法师男众女众在内，也都包括在家的男女居士，总之你自认你的佛法有相当的研究，有把握，不是邪知邪见，不是我想的，我认为的，我相信的，不是这些口头语，纯粹是你自己实实在在对这个佛法是有相当的认识研究， 是正知正见的任何人出家在家都有一份这样的责任，凡是佛弟子都有一份这样的义务去推动这个佛法，去弘扬佛法，那就叫做转法论。那论就加个车胎啦，那么车胎这个车轮是转的嘛，如果这个车胎不转，那个车又怎么吞口前进，是吧？一定要它转，那个车才可以，你喜欢前进那就前进啦，你喜欢吞口一点那就吞口一点啦，你完全靠个胎的轮是顿顿转，如果不转呢是没有办法的。讲我哋转法轮都系一样啊，加喺呢个法嘅轮，就唔系普通嗰啲车轮车胎。呢、这个法嘅轮要转咧，咁有咩好处呢？其中咧呢、这个轮有两种意思，一种可以吹碎，凡系嗰啲石头啊、嗰啲瓦片啊，好似今日嗰啲双层巴士咁大咁重，或者嗰啲货柜车。咁大咁重，咁一架货柜车咧，前后成廿个车轮咁滞嘅，又大又高又重，佢所经过嘅地方啊，无论瓦片又好，石仔又好，都应该将佢压碎压烂。所以這個輪呢个轮咧有呢个压碎嘅功能。嗱，其次呢个轮咧有呢个运载嘅功能。嗱，例如我住喺屯门嘅。同呢个铜锣湾可以讲咧，系一东一西，就算系唔塞车啊，都要成半个钟头先嚟到呢处。咁啊，靠咩咧？当然靠架车啦。嗱，咁呢个车点解会车到我哋呢处咧？就是、因为佢有个轮啊，会喐会转啊嘛。所以呢个轮咧，是有呢个运载嘅意思啦。将我由屯门一运一载。就再到我呢个地方嚟同大家讲佛法，嗱呢原就靠呢个车轮嘅功能，嗱呢个就表面讲，凡系呢个名相咧都以表法嘅，嗱呢个轮点解有呢个吹碎而咧？因为法轮啊嘛，法就系佛所讲嘅法，法嘅轮系转动。就能够吹碎我哋众生嗰啲业障烦恼啊！但头先讲话真系忏悔业障，我哋业障深重，离唔开呢个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嫉妒共高，呢啲咁嘅烦恼咧，系与生俱来，佢唔使人家教嘅，咁啊亦都唔使拜师傅学噶，佢一出世就会噶啦。嗱，好简单，一个 B B 仔佢开始食嘢啦吓，佢就识得啦吓，分好丑噶啦。你就开杯奶奶都好啦，如果啲奶奶甜甜地嘅咧，冇意见；如果啲苦苦地嘅咧，佢就嘟住个嘴就唔饮噶啦。唔贪唔饮啊，佢仲哇哇大叫提出抗议噶啦。咁呢啲咪贪心咯？啊！佢唔中意发脾气，哇哇大叫，嘈喧巴闭，呢个咪嗔恨咯。所以咧，呢个贪嗔痴慢疑共高我见啊，唔使拜师傅，唔使学嘅，系与生俱来。我哋一出世，阿妈带我嚟，佢就连呢啲烦恼都带埋嚟噶啦。咁佢呢个烦恼啊，与生俱来，唔系咁容易解脱啊。能够将它解脱，能够将它破除消灭，是靠这个法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转法轮，法轮转到的地方众生就有福，如果这个法轮不去到那个地方，众生就没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法轮去到的地方，那么有法师，那么极力宣扬，有居士大力推动，咁就变咗呢个佛法咧可以弘扬，令到嗰啲苦恼众生啊，咁咪根据呢个法理去修持，就可以将我哋嗰啲多生多世种种嘅烦恼业障咧系吹碎破坏，所以呢个佛法咧 除了这个轮有吹水之外，即是发现水啊，水是可以饮用，咁亦可以洗干净我哋啲衣服，呢啲大家都知噶啦。所以佛法都系一样啊，令我哋法身饱满，令我哋呢个法身清净，我哋所以能够将来有朝日成佛道，我哋个法身清净得到饱满，系完全靠佛所讲嘅法各种嘅力量啊。所以法呢就如同呢个水啊，有洗净各种嘅功能，佛法都系一样，法轮一转能够洗净我哋众生多生多世以来嗰啲烦恼业障，所以呢个轮呢系有呢个吹碎嘅功夫啦。那轮有呢个运载功夫，我哋加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无时停息啊！咁我哋凭乜嘢方法将我哋运载到成佛果菩提，去到呢个菩萨地呢？就靠呢个佛法啦。那法嘅转动好似一个轮，轮有呢个运载之功，你无论几远嘅路程，好似火车。今日啦，我哋全中国嘅火车、铁路啊，都四通八达噶啦。咁啊，即系你坐上架火车咧，你边一个省、边一个州、边一个县，几乎都可以到咁滞。除咗火车，那就嗰啲火车、巴士好多公路，亦都四通八达，都全靠呢个轮嗰种嘅作用啊。运载嗰啲日用品或者嗰啲游客，你装咗去边度，你上车就装咗去边度，买飞俾钱买飞就搬你去边度，运你去边度，好方便。你完全靠呢个车轮咧，系运载嘅力量啊！嗱，我哋能够从呢个生死地去到呢个涅槃地，从呢个苦海轮回之中，一直送到我哋去成佛果菩提，是靠乜嘢呢？就靠呢个法轮可以运载我哋脱离呢个生死，到达呢个涅槃，不生不灭不灭嘅果位啊！所以呢个轮就系有呢个运载之功啦。嗱，咁啊，佛转法轮，就是佛出世的目的，佛出世的目的就是完全得是度众生啊，是佛出世一大事的因缘。所以《法华经》里面讲，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那是什么大事啊？大乘典嘛，为了令一切众生呢开示五入佛之知见故而出现于世啊。佛的知见就是我们众生的知见，不过佛究竟成佛，他就显露出来成为佛知佛见，五眼圆明。我们众生因为闻，因为迷啊，没有这个智慧破这个黑暗烦恼，我们佛知佛见就变了沉没迷失了，就看不到了。那么佛出世的一件大事的因缘，最大一件事呢，就是开示我们众生呢悟入这个佛知之见故，开佛之见，入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是佛之见，那变成了开示悟入佛知之见故而出现于世，就可见佛一出世那种的本埋是纯粹本于这个大慈大悲之心，怜悯我们的苦恼众生呢而出现于世。所以佛出世之后就再再住处就转大法轮。那么佛转法轮呢，其实很多很多地方你只要看佛经就知道了。我就可以简单地讲一两件。那么佛大家都知道， 他是印度加皮罗尼国的太子来的，他是太子爷来的，是皇太子来的，不是普通人。那么也可以说呢，为什么他用这个太子的身份来出家呢？因为很多人呢看小说，哇，他出家做和尚无非或者情场失意啦，或者生意失败啦，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我们当年很多的小和尚啊，十岁八岁出家，那有什么情场失意，有什么老豆给大生意去做啊？所以这些完全呢都是一种世俗人命，一种的测度推测。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能够真的发心出家这个人啊，的确是俗生，如果没有这么福报啊，没有这么善根啊，就像这些小和尚出家的，他真的有很大的善根福德才可以出家，是一件呢是大事因缘来的。所以佛就是以这个太子的身份出家，就是道绝那些世人，是他出家紧来或者没法式搞不定了，他就出家了。所以呢就证明我是一个很贵族，是皇太子的身份都出家，主要就是我看得破，我放得下，我看得开，才可以做这件事。那么他出家之后，他不是一出家呢就可以雪山修行的，他最先是亲近到呢两个仙人，他不是亲近出家，不是亲近什么法师，他亲近两个仙人，那么修仙学道，那我就觉得呢不是究竟个道理不究竟啊，他才离开这两个仙人去雪山自己啦，六年苦行。那么等到他夜睹明星，悟道成佛啦，要度众生啦，要入世度众生啦。那度众生都要讲缘噶喎，如果你同佢冇缘啦吓，你度佢唔到啊。你同佢冇缘咧，你肯度佢，佢都唔相信，佢都唔理你噶。那波斯匿王系信佛嘅，系佛教一个大扶持者、大护法。咁啊，佢都常常请佛咧，回呢个王宫说法。咁啊，佢有一个老管家，系一个老婆婆。咁啊，喺呢个皇宫做管家，当然佢都有个身份地位啦。但佢呢个主人波斯匿王虽然好信佛，可是呢个老管家咧，佢从来都唔相信佛。咁啊，佛知道啦，就想渡佢，但系偏偏佢都唔受化，唔受渡。咁呢次波斯匿王咧，要请佛回呢个皇宫应供啊。咁老管家就算佢唔亲自做啊，佢都要指挥佢啲手下去做嘢啦，摆台啊、摆凳啊、搬菜啊，诸如此类，好多嘢要做噶嘛。咁但系佢又唔信佛咯，咁啊点咧？佢就领队唔可以唔出嚟噶，咁啊佛咧准时就赴约啦。咁啊佛啊一入呢个宫门，咁呢个老管家婆婆一睇到佛咧，佢就向后绝褪后走。咁啊佛当然有神通，知道佢个心态，亦知道咧同自己冇缘到去唔到，所以咧呢个老管家婆婆向后褪一步，佛就向前行一步。咁于是咧一褪就一前，咁由门口去到背后嗰埲墙啊。咁就算一二百步路都会行到尽头啦。咁行到冇得行啦，老婆婆即系个背脊抱住个埲墙望住个门口。咁啊佛咧见到佢停下嚟都冇得行啦，因为埲墙阻住啦嘛。咁啊仍然咧前进。咁啊越行就越近啦，变咗望住老婆婆。老婆睇到佛咧对自己迎面而嚟，咁啊越行越近啦。佢唔想见佛，佢就索性啦吓，咁啊闭埋只眼，咁就唔睇佛啦。咁啊佛啦吓有神通，咁你唔睇我咩？我睇你啊！佢就喺佢五个手指里边咧，示现呢个佛像。 在他眼面前现实上，他都不看的，他试问眼而已，跟着呢他呢认为这样都看到佛像，是吧？他就找个双手呢，这样掩着的眼，一只手掩一只眼，那么佛呢就用神通啊，在我十个手指里面呢，个尖尖的指头的地方呢，出现这个佛像，他无可逃避，他想不看都不得，但结果呢，他都拧歪了面，他都不见佛了，那么佛呢就叹一声，跟他无缘了。所以佛法虽广，都难道这个无缘之人啊，你跟他无缘呢，是渡他不到啊。那其次，从前有位法师，咁啊好会讲经啊，可以讲到讲到天花乱坠嘅，系一个一流顶呱呱嘅大法师。可是佢有个缺陷，每一次讲经开咗咧，冇人听嘅，就算有，都系小猫三两只。咁但系佢都算放得下，佢都唔计较。就算是一个两个他都照讲，咁有人呢他有个同参同学来探他，咁睇咁嘅场面啊，咁冷落，咁嘅时间花咗咁多去讲经，反正冇人听，即係呢下变咗呢个效用啊就冇咁大啦。咁我哋同学等下佢话同学啊，佢话你所以讲经冇人听，你是讲经法师你都知道的，你就肯定畜生没有结到这个人缘，所以根本是没有人跟你听经咯。讲说是的，我都明白，那就没有计了，那没有了办法之后他都不来听，我就只有不管一个两个都讲了。那你可以栽培啊，那怎么栽培啊，我什么都没有，那想结缘那都没有人听经了，都没有人给钱，红包都没有过啊，咁啊点啫？我话得，佢话我有办法，我同你谂下。佢话你身上有啲乜嘢值钱嘅？咁佢话我连听经都冇人听，咩嘢供养都冇啊！佢话我就点样可以有嘢嚟到结缘咧？同亲话唔系噶噃，个平贵都冇问题，多少唔问题，你谂清楚。咁谂啊谂谂啊，就身上着呢件袍啊！这件袍呢都有八成身，是穿了没几耐的啫。我说得了，你除低留嚟。咁佢就将佢啦去卖咗佢。卖咗佢将嗰啲钱，当然你买咩好嘢结缘就係、是、唔值几啲钱㗎啦，买唔到咩呀。但係买嗰啲米呀，同埋买嗰啲糖砂糖呀，嗰啲米同嗰啲糖好平㗎啫，唔会好贵呀。就算加嗰啲米都系几蚊一斤啫嘛，嗰啲砂糖亦不过几蚊一斤啫，咁就佢好多噶嘛一斤，佢系可以一粒粒咁撒开噶嘛，唔系一嚿嚿噶嘛。咁佢啲同参咧就同佢买咗呢件袍，就将嗰啲钱咧就买晒嗰啲米同埋嗰啲砂糖，咁啊将嗰啲米咧同啲砂糖咧去到呢个空间个花园里边。所有嗰啲树头就同佢咧忽啲砂糖，咁啊嗰啲蚁仔啊闻到有糖，梗系嬲埋，一堆堆嗰啲黑嘅蚁咧就系咪嬲满晒而食嗰啲糖？嗱，嗰啲米咧就同佢喺个空旷地方咧撒开，到处撒开佢，就喂啲雀仔。嗱，咁啊嗰啲米就好得，今日好多粒噶嘛，等于好多雀仔食过。咁一根砂糖。话明系砂糖啊，粒粒好似沙咁有细嘅，嗰啲蚁仔食过，就结咗好多鱼，成千上万咁多鱼。嗱，咁啊，二十年之后咧，咁啊呢位法师讲经咧唔同啦，所有听经咧唔单多，全部都有生仔女。点解咧？就因为吓佢嗰啲砂糖啊，供养嗰啲蚁仔。嗰啲米嗰啲雀仔咧，佢哋死咗之后，全部都转世为人。点解佢会咁啊？点解呢个法师咧供养佢嘅时候咧，同佢祝福，同佢打皈依，同佢持咒， 咁啊，愿佢尽此一报身咧，脱离呢个畜生身，生生世世得生人道，护持佛法。佢同咁样祝愿啦，所以呢班矮仔长者食咗嗰啲糖同埋啲米之后咧，去晒，通通都转世为人。咁啊，二十年之后都廿岁仔啦，系嘛？通通都护持呢个法师。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啦，吓。真系咧，越多结啲人缘啊，千万咧唔好啦吓，唔结缘啊！我哋在意识人生里边都知道，都有啲人好多人帮佢嘅，就算我唔想你帮啦，你都要帮我。但相反，有啲人好多问题想揾人帮，唔好话人哋唔会自动帮佢啊，就算佢低声喺求人，人哋都唔会帮佢。点解？就冇缘。所以呢个缘咧系好重要啊！咁因此佛成道之后咧，佢道众生，咁啊边一个人同我最有缘，我就先道边一个。咁我一观察入定，一观察就呢两个仙人，因为最初自己出家的时候咧，系遇到呢两个仙人，曾经受过呢两个仙人各种嘅指点教导。咁后来认为唔究竟呢后来嘅事咧，起码最先你遇到佢，所以呢两个事人同佢最有缘。咁后来佢又作过，睇佢喺边度嚟嗰阵时，我去教化佢。点知一入定观察咧，两个事人冇福报，死咗啦。法未成道，佢先已经走咗，死咗，咁就冇机会啦。嚟到啊，系教化佢啦，冇。咁佢就再观察，除咗两仙人就边个咧？有呢个五比丘。嗱，五比丘咧，即系有五个啦，系出家上嘅比丘，即系受个比丘戒嘅。咁呢五个人咧，就系响呢个皇宫里边啊，有一部分系佢父亲呢一方面嘅亲戚，有一部分系佢母亲方面嘅亲戚，即系呢五个人咧，同佢有亲戚关系嘅。就是他离开皇宫去出家，当他的父王正范王啊，觉得他是太子身份，不过惯这些这样这么艰苦的生活，就派这五个人呢去迎太子回宫。但是太子呢，所谓出家的心又很恳切，很决定，就不听这五个人的劝告，返回这个皇宫。嗱，咁呢五个人咧奉皇命嚟请法子回宫啊嘛，咁家太子唔回宫，又点样回去复命咧？就恐怕受罚，就因此跟埋太子就一齐咧修道。咁后来太子咧，咁啊将要成道啦，咁啊受呢个木牛女嘅御供，点解咧？因为六年苦行啊，每日食一餐麻，第一餐麦。咩营养都冇，咁啊饿到咧系皮黄骨瘦啊！大家睇过佛雪山修行嗰种相，你就知道你真系排骨好瘦。佛就谂啦，佢如果我用咁嘅身啊去成佛咧，嗰啲饿到咁啊容易啦。嗱，释迦牟尼佛佢系饿咗六年，饿到皮黄骨瘦而成佛嘅。咁你哋想食容易啊？你咪照样饿咗雪山饿啦，一埋一麦，你饿佢六年挨六年，你咪可以成佛啦。恐怕嗰啲外道啊，唔明白呢个佛你嘅修行误会，所以佛咧将要成道嘅时候，佢就去呢个利莲河，一方面就沐浴充盆凉，二方面咧有两个长牛嘅女仔同佢有缘。你用嗰啲牛奶啊，加啲米，即系乳味，即系用牛奶嚟煲粥，咁啊用嚟供养佛，咁啊佛食咗呢个牧羊女、牧牛女呢啲咁样嘅乳味之供咧，咁啊身体就复原，咁因此就再去雪山咧，咁啊静坐夜睹明星而得以开悟成佛。嗱，咁呢五个人咧见到佛啊。咁多年佢都捱得，点解到呢个时候咁多年之后到呢个时候佢唔捱得？ 咁啊，走个受呢个木牛对呢个乳眉之供咧，佢哋以为佛嘅道心咧系退咗，咁啊，因此咧，既然你一退咗道心啦，就唔值得我亲近你，就唔值得我侍奉你，所以佢哋五个人咧就静静地就离开佛，就去到呢个鹿野苑啊，嚟到自己啦吓修行。嗱，咁啊佛成道啦，既然呢两个仙人同佢冇缘，就走咗啦。佢哋再观察呢五个人跟咗自己咁多年，一齐修行，同自己好有缘，亦喺皇宫里边啊，父母呢方面嘅亲属，亦都有多少亲戚嘅关系，所以咧对佢五个人咧系特别有缘。所以有句话：悲而先知而死，即系起五人。知犹在，即是悲安这两个仙人和自己没缘没福受我教化，但喜欢的这五个人呢是存在，所以佛呢就起座去这个鹿野苑呢是教化这五个出家人，这五个呢所谓跟随自己这么多年的人。想过去鹿野苑教化他们，那么转的什么法轮呢？咁啊，讲啲乜嘢法嚟度呢五个人呢？就系、是、一般所讲嘅四谛法。四谛法咧，可以讲凡系研究佛法嘅人咧，应该都识噶啦，应该都知噶啦。就系、是、转呢个四谛法嚟，就系、是、苦集灭道四样。呢、这个谛咧，即系实在咁解，冇得更改嘅。呢四种道理。有佛出世，冇佛出世，呢四种道理咧都唔可以改变噶。第一个就苦，生老病死啊，边个冇啊？你可以改变佢咩？除非你修行成道。如果唔系，边个唔系生老病死啊？除咗呢四样，仲有爱别离、冤憎会。求不得五阴之邪，共八种苦。呢八种苦咧，系任何一个人都冇法子避免啊！如果你能够避免咧，就恭喜啦，即系你已经得到啦，唔受呢八种苦所逼迫。嗱，咁呢个苦咧，就属于果报嚟噶。你有果就等于有因啊。咁点解有咁多个痛苦咧？这个因就是这个执，就是第二个执，执就是呢，即是即执这个执，执大成这个执，手执这个执，就是我们众生呢即即埋埋很多那些烦恼业障为因，以这个烦恼业障之因，就肯定招致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果报，所以苦就为果，执就为因，呢种道理系世间嘅因果。嗱，咁如果我想脱离呢个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啊，你就唔好有呢个烦恼业障嘅执谛。嗱，我哋想断呢个烦恼执谛咧，一定要正呢个灭谛。灭咧就头先所讲嘅，所谓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啊。就是这个灭谛，就是这个寂灭为乐了。你正到这个出世的不生这个灭谛呢，是受到无穷的法乐法喜充满，就没有了这个生死执谛的苦因，当然生死苦果亦都断了。但这个灭谛就不是说你讲就得的，你又怎样可以正得这个灭谛呢？你修第四这个道谛了。道就小乘讲，好似五庭心观啊、三十七道品啊，都系属于啦呢个道谛，即系修呢个道咧，就可以断烦恼，就可以正出世嘅不生不灭嘅灭谛。正到灭谛，就当然生死苦果咧，就已经系了脱啦。嗱，咁呢个四谛法咧，就一共有三次转读。嗱，佢必三次咧，第一次就佢事转，就即刻开始，乜嘢佢就苦就灭道。 第二次就是劝转，即是劝他们要修行这个苦就灭到四谛犯。第三呢就是作证转，恐怕他这五个人不是相信，所以佛呢用自己呢做一个证明这个苦就灭到四谛犯那种的好处。第一个就是事转，说此是苦是逼百姓啊，你不要说什么俗语，说牙痛就炒个大饼，我试过啊，真的牙痛痛痛啊，揽住个枕头啊，我都试过。虽然牙痛呢未必会死人，会攞你个命，可以痛起嚟啦，都几辛苦啊。牙痛啊好少意思，都已经啦吓，系逼迫到你啦，真系痛到个头筋都赤噶。其他这个身体的病痛很多难以形容了，都是逼迫我们的身体，令到我们的身体受苦，所以苦呢就是逼迫性。这个疾呢就是招感性，就是招来我们这个生死的痛苦，我们没有这个烦恼业障啊，就不会招来这个生死痛苦六道轮回，就是因为有这个疾地积积埋埋，就才会招感到呢这个生死的痛苦了。但此是灭就可证性啊，前阿罗汉就灭了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了咗三界的分段生死，正到这个小乘的涅槃，就是他们灭谛。此是灭是可证性，你应该是可以是证的。此是道就可修性，就可以修。所以灭谛和道谛是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就开始。第二呢就是他就劝转了，就劝他呢应该要修这个四谛犯。他此是苦，你应知啊，他此是疾，就是你应断，你应该要断这个烦恼疾谛，你到底断这个苦谛。他此是灭，你应该要证道啊，那此是道，你应该要修啊，由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五停三观，就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出世涅槃，才可以灭除这个三界见思烦恼，证到出世，解除这个生死的痛苦。那么如果五比丘问过世尊啊，真的这么好？咁有乜嘢证明啊？呢、这个四谛法咁好啊？所以第三转呢，佛就嚟作证转，用自己做一个证明，即系证明佢自己啦，都系啊修呢个四谛法。我话此时苦，我已经啦系知道啦。佢此时执，我已经系断咗啦。他此是道，我已经证道了。此是灭，我已经证道了。他此是道，我已经修了。就是因为修这个道法，就证到这个出世的不生灭，才可以断除这个疾地的烦恼，断除这个苦果的报应。就是以我自己做的证明，你们应该相信，你们就无可置疑了。所以这个第三就是他们作证转，由这个事转、这个劝转和这个作证转，那么三次转动，他们是三转四谛法。那么在这个末法时期，当然呢从人来讲，是法师可以讲经说法转法轮，或者大通家的居士的佛法好有研究相通的，他又可以呢负起弘扬法责任，做这个弘法工作。所以我曾经讲过，我读书的时候 那些老师不是个个是法师老和尚，很多老师呢是在家居士来的，是的而且确我在上海读书亦有，在南华寺读书亦有，在香港读书亦都有，不是说一个半个，就是只要，只要你肯研究佛法，个个都可以做老师，你只要正知正见，你认为自己呢是有这样的研究，你都可以做老师。所以呢佛法是出家人可以转动，在家居士亦都可以转动。今时今日呢这个科技发达，我就可以再讲句呢，有情可以转法轮，那无情呢亦都可以转法轮。那有情即是有感情的，有知觉的，肚饿懂得找嘢食，顶渴懂得找水饮，疲倦懂得找地方休息，这些就是有情。我们的众生可以说我的人都是有情的众生，我们有情的人类是可以弘扬佛法，靠把嘴，靠自己的学识研究，用正知正见跟大家的法缘是一件好事。那些无情呢都可以弘扬，为什么无情？即是它没有分别的，没有感情的，肚饿它不会去找嘢食，頸渴不會去找水飲，24小時乃至一年到晚30日他都不用休息的，那什麼叫做無情呢？例如我們今天所謂錄音帶可以講經啦，你錄了音那幾時都可以放出來給人聽，那個辦那些雜誌報刊好像當年台灣有中國佛教，有印上太虚大师所创办的海潮音，都在佛教里面是数一数二是很有地位的佛教刊物，它是弘扬佛法的，没有宣传品，没有其他东西的，写出文章都是太虚大师一班，德律弟子包括印上法师、知风法师、法幌法师，通通都是佛学专家来的，可以弘扬佛法啦。那些其他今日好似例如又话，好似咩？我都唔识得讲嗰啲英文，我唔熟呢啲嘢啦，我都唔识得讲啦。总之啦吓，今时今日呢个科技发达，弘扬佛法唔单系人有情可以弘扬佛法，我亦都可以利用咩电脑啊，各方面咧，上网都可以弘扬佛法，令到呢个佛法是得以宣传，是得以流通啊！咁所以弘扬佛法咧系好重要。今日人可以话啦，一切嘅物质、机械、书刊都可以弘扬佛法。嗱，咁啊佛咧，除咗呢个五比丘之外咧，佢一生人啊，有好多地方咧系弘扬佛法噶。嗱，今日其中，他跟这个商人弘扬佛法，等于说他离开这个雪山入世度众生的时候，他都曾经遇过很多人跟他讲经说法，弘扬佛法，令他们皈依三宝信佛。其中他遇到两个商人，两个商人呢，因为他们提位，另外有一个好似叫做玻璃，呢个真唔记得啦，唔敢决定啊。其中一个提位就肯定噶啦。呢两个商人咧，佢就同佛有缘，咁佛咧遇到佢哋，就同佢讲经说法。咁当然最初咧，就系冇呢个三皈依嘅。嗱，三皈依就皈依佛家、皈依僧啦。最初的五个比丘未出家之前没有这个僧宝的，佛皈依佛就佛宝，就释迦牟尼佛，他所讲的道理就是法，即是有佛就是有法，就没有这个僧宝，可以讲得埋，因为佛的相 都是出家上，从这个自性三宝来讲呢，都算是三宝，他亦都有一个出家的样子。如果真正三宝呢，是到了六野院这个五个人出了家之后才有这个增宝。佛呢就是他受这个三皈依，他受这个五戒，是道这两个商人的信佛。皈依三宝呢，我都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都听过。我们皈依，某人你打皈依啦，咁有个打字嘅喎，咁啊点解叫皈依？你某某人某某居士啊，你拍散你皈依啦吓，咁啊特登揾翻佢个打皈依啊，多个打字咧，我真系打嘅喎，唔系讲假嘅喎。咁啊从前有个老和尚，佢就住一间茅棚啊，自己修行，咁啊打坐，咁啊每一次打坐咧。都在这个墙边坐在地下，找那些钟做的菩提坐在地下，打了蹦着墙边的阻碍。有一晚呢，有个小偷真是走投无路，没钱买东西吃了，他就打这个老和尚的主意，都希望也都是多少老和尚肯定是比他好虾的，这么多就去老和尚这个茅棚里面想话偷啲嘢，咁啊佢个门闩得好实，咁呢个小偷咧佢就瓦墙，佢呢个茅棚咧就唔系茅草搭嘅，系砖墙嚟嘅。咁我哋上喺地下咧就挖个窿，咁啊爬入个里边咪可以偷嘢啦。点解佢挖嘅地方咧，就正正系呢个老和尚打坐坐嘅地方。咁佢慢慢玩下玩下咧，个墙铁砖冧咯，即系呢个窿咧出现啦。个老和尚就发觉啦，咁点解外边有人玩呢个墙玩个窿咧？当然咧，呢啲人谂，大家都知，梗系有人家入嚟偷嘢啦。咁老和尚咧就心里有数啊，搵住一条绳，准备个手一攻入嚟，即系绑住佢。咁呢个小偷就唔知喎。咁佢挖穿咗呢个窿咧，佢咪伸个头入嚟，咁就嗰只手就先入啊，爬慢慢爬入嚟噶嘛，唔系揾咗个门可以行入嚟企入嚟噶嘛。咁佢挖通个窿啦，咁啊两个手爬，就是、两个手先入。咁两个手先入咧，老和尚咧一条绳咧就将个手绑住，就称佢入嚟，哈，你只小马骝啊，偷嘢，又将佢吊起嚟。譬如我小偷呢我都怕了，老和尚啊，那你怎样对付我 啊你怎样惩罚我啊？老和尚我帮你皈依，皈依怎样皈依啊？他慢慢你就知道，他不得皈依啊，他还惩罚你打你的香板。那小偷说闭了就被人打了，但没计被人绑着吊起。老和尚说我就开始了、你听着啊，我念一句你就跟我念一句。老和尚先向板呢向他劈劈了打一下皈依佛。咁呢个小偷呢俾人打一下劈劈就梗係痛啦，佢就哎呀呀一声咁就皈依佛。跟老和尚打第二下就皈依佛，念啦。咁呢个小偷就哎呀呀咁打得痛㗎喎，廿几廿就皈依佛。而且第三就歸打一下就歸醫生，咁啊呢三下越打就越重啊！到第三下啦嚇，佢已經痛到真係啦，都好凄涼噶啦。佢就問呢個老和尚，個老和尚啊，三歸醫啊，你都打，佢有冇四歸醫啊？咁啊，即係再打多一下，我頂唔順噶啦，我捱唔住噶啦。老和尚話冇啦。他说通常好乖三个乖意就没四乖意了。这个小偷说好了，真的我佛大慈悲啊，只是开个三个乖意没开个四乖意。那罗尚就叫他打了个三个惩罚了他，所以就放了他，结果由你改过啊，打了你三下你应该有点警惕，不要再做小偷啊。 咁既然都每打一下，佢哋廿一声痛一下就归依佛，第二下廿一声先系归依法，第三下先至廿一声归依身。咁如是咧，只有三归依，就冇呢个四归依。所以三归依就咁样嚟，亦都系咩叫做打归依？个加个打字咧，就系从呢个古仔咧系演变出嚟嘅。所以大家咧明白呢个道理，咪话啲冇乜文君咧加个打字打点个打归依咧，就系、是、呢个罗上咧系对付呢个小偷，每打一下等佢廿声痛得喊过命嗰阵时咧，就叫跟住念归依佛，归依佛，归生打三下就三归依，就冇第四下冇四归依。所以个小偷就话啦：我佛大慈悲啊，如果有个四归依咧，我就死噶啦。我好彩只系三归依，所以因此到今日为止咧，就冇呢个四归依嘅，就只系三归依呢个原因咧，就系咁样嚟啦。 呢次有一位信众话，佢话忏悔业障通常咧就会上香礼佛，可唔可以请长老开示下上香嘅意义，同埋个弟子上香时应该用乜嘢念头啊，观想啲乜嘢都系正确。 嗱，咁啊上香就本身净系敬意啫。头先我都讲过啦，佛菩萨唔系话重乎你个香，你个花果。不过表示我哋做一个晚辈一个弟子啊，咁样啦吓，上香或者咧买啲花果供佛菩萨，表示我哋对佛一种啊敬意。好似我哋在家人，咁你有父母有长辈，你去探佢，或者咧买啲生果，买咗佢中意食嘅嘢俾佢，系一种敬意。咁呢啲长辈唔系话你真系好啊，你每一次又都买啲嘢俾我最好噶啦，佢冇咁嘅心态。你能够去探佢，去睇佢，呢啲长辈咧已经系好欢喜、好开心噶啦，唔系重在你买啲嘢俾佢食。所以我哋供佛都系一样，只要用咩心态咧，用一种诚恳上香，即系念一支香供养佛，然后先至继续咧，你诵经持咒或者系顶礼，咁就表示你咧一种嘅诚敬之意。 佢有位国内嘅居士咧，经常喺国内某个道场咧就参加法事，亦都经常会作出供养。但系因为一次嘅弃言咧，就对一位法师讲：搵咁多钱噶，就得失咗嗰位法师啦。而嗰位法师咧，从此咧就同佢绝缘。请问呢位居士咧，应该点样去忏悔？点样去求呢位法师原谅佢？ 咁你求呢个法师原谅咧？咁啊，靠你自己嘅诚意啦！啊，睇下你当时去个法师嗰度，睇佢点样对呢个法师讲话，就表示你嘅真心忏悔。我哋通常咧就系顶礼法师啦，即系同法师讲，我上一次都咁样吓，即系好似好冒犯咁嘅意思啦，希望法师慈悲。咁你既然虽然讲咗啊，但系你都要自己咧真系要忏悔，从今以后咧就唔好得再有呢啲咁样嘅后果。法师他都是他的人，他都要灵用的。我们通常从这个戒经里面讲，供养法师呢就是饮食啦、衣服啦、床座啦、衣养啦，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出家人是所必须在日常生活的东西来的。如果他没有钱，他又不可以做生意，又不可以做买卖，是食十方，是靠这个斋主的供养。如果斋主不供养呢，他都挺苦恼的。你有病看个医生啊，那都要给诊金啦。好像出门口不要说揸私家车那么巴闭，坐普通小巴或者巴士那都要给钱啊嘛。那没钱就哪个给你上车啫，是不是？所以这些问题呢，你做一个居士是无必要理他赚多少钱，只要他赚到那些钱怎样用法，这个因果是他自己负责。即是我们第三者呢是没可能呢是看着他有多少钱或少钱，无知必要。所以你见到这个法师呢 要开始忏悔，就同佢顶个礼，啊，就讲句一声对唔住，法师，我上次咁样咁样吓，咁啊师父好似唔礼貌，啊，请法师慈悲啦，准弟子忏悔，咁你咪之后咁就下气同法师讲咯。 我 们应该怎样去修饰和随喜都是一个问题，怎样去 培养 随喜 这个心态？ 哦，这些问题就靠我们讲过，靠你自己了，每一个人都靠他自己，就是说主要你不要妒忌，不要破坏，凡是人家你的好事，所以大家常说一无之善，一条头毛，这么有细这么小的事，我哋都要随喜。就算我唔能够做，我冇能力做，咁你有能力你做啊嘛，都系好事啊！我哋都要赞叹，都要欢喜，都要随喜，千万唔好咧妒忌、呷醋、兼夹、破坏心量集。呢、这个就系咧每日嘅心态。嗱，我讲系讲咗啦，但能唔能够做得到咧？我冇权强迫你喎，咁又咪要咁做喎？咁你听咗呢个道理，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啦，咁你做唔做得到？你点样做就系问你自己啦，就靠你自己啦。 而家喺听经说法咧，就讲听到话，天上一日一夜咧系娑婆世界一百年，世尊喺佛上念布利天都为母说法咧，地藏经当时嘅弟子咧，只不过系唔见咗三个月咧。 我想说 咁世尊喺上述高利千为冇说法咧，只不过离开咗三个月嘅时间，即系我哋地球上嘅三个月时间。假设喺我哋天宫一日廿四小时计算咧，地球三个月只不过系我哋天嘅0.2秒或者少或者多啊咁上下。系一部地藏经点可以讲得完我？佢话想解答佢。 即是佛就讲，即是天上的人的寿命的时间呢是长，比我们人间长，但我们这条数呢就不是这么计的。这个人间三个月，他可能上了初离天，他讲了几耐呢？逗留了几耐呢？他没有实际详细讲出来，他只能够说是讲了几耐。他可能呢不知几耐几耐都讲了在上面，我们人间感觉呢是说三个月。佛的神通，佛的妙用，无所谓他的时间和这个空间，我们不要从这个事上这方面呢这么咬文嚼字。我们信一个佛是一种呢是神通广大的人，他能够缩这个时间是很短，你能够伸这个时间是很长，这些这样的神通妙用呢就不是我们普通的凡夫俗子呢是所能够呢是明白。我们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对佛法就要生一个信仰心，不要发那么多问题，问题越多呢就困死你自己。所以我跟大家我坦白讲句，我从来不做这个座谈会的，我从来不担这个问题，不做这个问答题的。就是因为呢你一个头，我一个头脑，你们千上百人的头脑啊，那我这个头脑呢用真的我万能博士呢，你们个个的头脑转变又快。所以这些问题呢佛的神通不是我们普通人明白。你最重要你相信，不要有半点的怀疑。如果呢每后人呢你既然相信了，不要发掘这么多问题，问题越多这个所谓法执这个我见就越重，你很难得到解决的。嗱，可以打个比喻，我本人对楞严经呢都有少少的兴趣，但是楞严经呢好多人说它假的，当然也有很多它有个理据的， 那咁有啲時間長啲唔多都冇問題啦。那《楞嚴經》咧，根據佢個來源，就是、印度係國寶，唔准出口嘅。咁呢個波拉密地法師咧，每次出口都俾呢個海關查到，偷運國寶就好大罪嘅。但佢係出家人，印度教師係信佛嘅人多，都原諒佢。一收翻呢一部經，就唔將佢治罪，唔懲罰佢。咁最後咧，呢位不法師咧，佢用一種咧好幼細嘅绢白布啊，好似絲綢之一類，又揾嗰啲鋼筆咧就寫，我寫落去咧冇呢個墨水噶，係畫嘅啫。咁啊點解出嚟咧？佢就割喺呢個手臂啊，咁啊藏喺裏邊，等到佢埋咗口啦，咁先至咧出關，當然手去唔到啦。佢都埋咗口就冇曬傷口啦，藏喺度你點手啫？嗰陣時就冇呢個電腦嗰啲嘢檢查嘅，咁就帶佢嚟中國。咁啊，當然中國咧就個培優丞相，佢啊好有學問啦，佢都好研究佛法，佢出嚟有部經嚟，佢就好歡喜，就叫個法師帶出嚟。咁攞出嚟之後咧，後面啊喪啊都係血，咁啊點樣融化嗰啲血？露出嗰啲字咧，一筹莫展。咁我哋翻到屋企咧，佢问呢个问题，谂唔通。个女知道，佢同佢讲，佢呢个好简单啫。佢话：佢以我所知啊，能够溶解嗰啲血咧，要用呢个母亲啊，即系生仔嗰啲妈妈啦。教师系喂奶噶嘛，喂人奶噶嘛，唔系饮牛奶噶嘛。咁啊，既然人佢系人奶就可以咧融化嗰啲血迹嘅，嗱咁呢个就容易啦。广州咁多人口，咁日日都有人出世，咁日日都有出世啦，咁有呢个母乳就好容易揾，就将佢咧浸咧就露出嚟。嗱咁呢个就好大怀疑，在科学上有咩根据咧？真系好难揾一个证明。嗱第二，所有嗰啲佛经咧。就是翻译个人就好通顺，就《金刚经》大家都读过，好通顺噶。但系《楞严经》咧，就我哋中国古老文化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所以我常常讲，讲《楞严经》咧，唔使咁沉迷，沉迷就变咗困死自己。你讲完上一句，中间有个标点，下边第二句，你讲完上句嗱，咁就叫做系下一句咁样啦，咁咪得啦。就文法非常好，是由中国佛经翻译以来，是没有一个这样翻译过这么符合我们中国文字中国文化的经，所以很多人都说它是假的，后来我们中国很多读书人有文化的历史呢，今天做出来，于是呢很多很多很多道理就推翻话嚟经系假嘅，系伪造噶。咁当然我对嚟经都好有兴趣。呢个问题咧，我都困扰咗我几十年，我都自己谂唔通，我都唔明白。咁后嚟又好似咧，当年台湾有个老法师，就白胜老法师，相信好多人都曾经见过呢位老法师，佢都系去洗十几年嘅啫。咁佢系咧，当年咧喺上海嘅时候，佢系静安寺嘅当家。即是静安佛院的院长，亦是中国灵验王圆英老法师的法徒，亦都做我的老师。咁有一次他去美国三藩市，他们经过夏威夷，由于他一句英文都不懂，咁我就陪他啦，坐飞机去三藩市去 New York 讲开始同翻译。咁喺飞机上边咧，时间咁长，除咗饮杯嘢之外咧，就继续倾下偈啦。因为他老人家对《楞严经》都很有研究的，那我就请问他就这个问题，那他就答复我，所以七个善知识有一个好处，我说法师他不用想那么多，他说你是对《楞严经》有兴趣，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理他是真因为假，他说就算今下现世无论哪一个人，他能够走出一步跟《楞严经》咁好文字，咁好理论嘅经，我都对佢顶礼。嗱，我哋呢个问题咧，就已经咧系明白咗啦。所以佛经啦吓，我哋咧 很多很多问题呢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想得到的，所以我们只有相信，只有好一点慢慢去研究，就不要发掘这么多问题，就算有问题你都放在一边，有机会才再请教那些高明，就不要善于为这个问题呢搞到自己又睡不着又吃不饱。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